锁在你的手心，深深你让我相信。

此时此刻你听着这样的歌心情怎么样？接下来嘉伦要来跟你分享一个小妙招，一个防止和面的时候结团的办法。在和面的时候呢，经常会碰到这个面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团，和起来呢不仅费力而且很不容易。后来呢，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小妙招，就是在用水和面的时候同时加入少许一点点盐，混在一起进行搅拌，那么干面呢就不容易结团了，这样和起来也非常的顺手省力，蒸出来的馒头也格外的香，不妨来试一试。接下来陪你听到来自关喆，如果分开我也爱。 爱情不是两个人猜来猜去，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，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，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。冷静冷静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再多一句也许真的无法再继续。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，找个不分开的回忆。分手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怎能放弃这段不朽的感情？我只想逃，看这结局是不是我要的结束。去分手，这不是我的决定，怎能忘记过去的一点一滴。时隔多年，希望你还能记起放弃这段不朽的感情。

的字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。奇怪的是，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哦哦哦，我特别想你。耶耶耶，我特别想你。 周蕙1999年以专辑《周蕙精选》出道，专辑在亚洲创下了100多万张的销售量，专辑歌曲《约定》成为了代表作。2000年发行专辑《周蕙精选2》《好想好好爱你》，专辑发行不到3周就有20万张的销量。而2003年受到了合约买卖事件的影响，演艺事业陷入了低潮。而在2005年重新出发，2007年发行专辑《绽放》。所以说，听周蕙的歌，你感受到的是她生命的张力和一张张专辑的过程。 也许我受过折磨，有些什么已经错过，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，一切难把握，可我们不能脆弱，总有什么可以挥霍，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。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，不相信人人都寂寞。你说过为爱而活，也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，就算世界残破，春风吹过，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。时候到了，谁也能熬过。 是什么样的事情想问你却没有勇气，那时我们还很年轻，没想过未来的事情，想问你的事情，想问你现在还好吗，有没有他跟你的关心，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，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，只能藏在心里成记忆，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，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他还在说， 说

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 如果没有如果，最后变成如果，我也不能接受。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只能说，一个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当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奔逃，地球会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失去我。

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 平贵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福彩3D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我没有刻意的去想念你，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，路过了就应该释怀。我只是在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，比如说一部电影、一首歌、一句歌词、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。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回家，脱了鞋晒太阳。同伴是方言，把咖啡喝完，我们快把纸条都开往沙滩，偶尔能偷跑真快乐，这天气太好，工作是种罪恶。 最近国民歌王周华健在小巨蛋举行了他出道30年的演唱会哦，取名叫做心头好。心头好的意思呢，就是心中最珍贵的东西。节目呢也因此分为三大段落，包括周华健在意的创作、歌迷、情谊这三大主题。听到周华健的《刻梦》。 曾经老头一醉，还以为尘世薄千月一枚，信誓都写在江风上，江山中人眼里，是苍天飞去敲不回，几许深情该算谁，我出动是回一夜秋，十年等两行泪，对横阳掩映洛阳花色，哦，这是欲言不成，是这里

杨宗纬的歌声阳刚而又细腻，富含感情，辨识度很高，感染力很强，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，被誉为是催泪歌手，又有昵称叫做歌王。而这个歌呢是歌子歌，而它的特点呢在于个性鲜明，声线发挥也很稳定。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来自杨宗纬对爱渴望。 条件得以放宽，精彩又怎样，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，帮个忙，独自呢喃，天都快亮，又回想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不打烊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困难。早适应了孤 无声有 无息出没在心底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都忘了告诉你。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这种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那年女人情绪令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 付出等待收获， 爱人或被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， 面对两人生活因爱够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歌手林忆莲有着极强的辨识度，收放自如、细腻而且铿锵的嗓音，自然不刻意的用来去修饰她的高音唱腔，时而含蓄，时而激扬的情感表达，还能够呈现出多样悦耳的姿态。同时，林忆莲还被誉为是华语乐坛的缔造者。听到林忆莲《南方的风》， 还有些话想说，却只能对你挥挥手。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，一阵一阵的过，忍住泪水那个我，模糊了回忆，忘了心里的痛。那背包，那想念。朋友，再也不能等待，再也不。 心微笑的暖意，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，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，多少故事把回忆牵起，关怀的叮咛，祝福的珍惜，流沙温暖带牵挂叹息，一次的回眸，一生的约定，虽然它越沉淀越美丽。所谓人生如戏，唱聚散的分离，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，我们都应该清醒，永远住在心里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。所谓人生如戏，有谁懂得聆听，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，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，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。关怀的叮咛，祝福的珍惜，有些温暖带牵挂惊喜，一次的回眸，一生的约定，岁月让它越沉淀越美丽。所谓人生如戏，唱聚散的分离，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，我们都应该清醒，有人住在心里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。所谓人生如戏，有谁懂得聆听，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，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，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。和分离，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，我们都依然清醒，有人住在心里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。所谓人生无需有谁懂得聆听，偶尔回头看会温热眼睛，原来有些是越来越清晰，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